严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哎，今天啊，一开篇啊，这个和大家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啊，就提前先公布给大家。今天啊，是一道数学题。 数学题得算数哈。 对，大家伙儿看看啊，您现在身上穿着几件衣服？ 哦， 里里外外您今天穿了几层？每层都穿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哎呀，我瞅瞅啊，我这低头看一 眼。一二三四，这个咱自己数数啊。那您今天都穿了几件啊？这每件都是什么？跟我们大家伙说说。您昨天穿了几件？今天穿了几件？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啊。大家伙数着，我们给大家讲故事。昨天早上7点多钟啊，延庆县城清晰可见的雪花呢，也给市民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嗯，真是。 其实从前天晚上开始啊，人家延庆就已经迎来了今年冬天的首场降雪。 是吗？ 经过一夜的积淀啊，这座将在2022年冬奥会来迎接世界各地客人的城镇呢，被大雪装扮成了一个童话世界。 嗯， 就特别像是这样，提前向着大家伙展示它冰雪之城的美丽和魅力。 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来啊。 那必须啊。 嗯， 记者也留意到啊，由于这个雪下的比较冲，很多行人啊都举着雨伞防雪。 嗯， 除了有不少市民也拍照留念之外啊，为了方便行人出行，延庆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拿着那个铁锹在铲雪的延庆居民。 挺好。 还有那个特别奇怪啊，这手里举个小树棍儿，轻轻的敲这个小树啊，帮小树扫雪的居民。 哎，你说这小树上敲它干嘛呀？ 啊，对，还弄一小木棍儿哈。 嗯， 人居民说了，这积雪要是太厚的话呀，特别容易把那小树给压坏了。 哦， 所以呀，我们就用小棍儿帮小树扫扫雪，减轻它的负担。 有道理。 人家这都不是头一回了，往年下雪的时候，人年年都这样。 嗯。 记者也了解到啊，11月5号，也就是前天晚上6点钟左右，延庆呢就已经开始下雪了。截止到昨天中午，延庆全县平均降雪量呢是17.3毫米，达到了大到暴雪级别， 真是不小。 而这次降雪量最大的时候呢，正是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小海坨山地区，降雪量达到了23毫米。 嗯， 雪深达到了12到18厘米，那级别就是暴雪。 你说这场雪啊，确实是让很多这个朋友觉得特别的欣喜，又是照相啊，又是这个踩雪，又是玩雪的。但是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给我们的这个生活也是带来了些许不便。 嗯， 好在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啊，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的出行以及生活的便利， 是 来扫雪， 对， 来这个清除这个道路上的积雪。 嗯， 也是感谢他们啊。 我就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小城镇嘛， 嗯， 路上一旦有扫雪的时候，环卫工人确实单单依靠环卫工人根本就完成不了。 嗯， 所以啊，这个居委会街道就会发动居民，在这个居民们啊，就比方说家里有人，比方说这个不上班的时候，或者发动这个附近的单位，大家一起带着工具就集体出来铲雪， 多好。 这就一个单位，或者说就这么一个社区啊，这么一小段门口这段路，大家伙这你一下我一下几下就铲完了。 嗯， 一段接着一段，一段接一段，整个小城镇的那各条小道路都没有积雪，就那种大家伙 热火朝天，齐心协力能干点啥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而且你想，冬天本来就冷，你这么扫扫雪、出出雪，你自己身上也暖和， 是吧？而且这好多可能平常也不是特别熟悉的隔壁的居民，或者说隔壁单位的，或者是隔壁科室的这些同事啊，这经过这样的这个集体劳动之后啊，哎，这也是一个熟络感情的方法。 没错， 当时上学的时候，这个学生们也出来扫雪嘛，利用课余时间，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集体活动还给我留下了挺美好的记忆和回忆的哈。所以说这咱不指望说现在这个工作这么繁忙的这样生活状态条件下，大家都出来扫雪，只要是每个人能这个尽自己力量范围之内的最大的力量哈， 没错， 这个伸手帮帮忙，咱也别给人家环卫工人带来更多的工作负担，是不是？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您今天啊身上穿了几件，大家伙儿都数一数告诉我们呗。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昨天这个市民小林下了班之后，他也顾不得欣赏这个路边的雪景，一股脑呢就扎进了双井附近的一家菜市场去买菜。因为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一下雪菜价肯定就会上涨。 是吗？ 会过日子的他就想到，哎呦，是不是应该多买一些菜。他就觉得啊，像咱挣的不多，就得精打细算一点，能省一点是一点， 会过日子。 在去往这个菜市场的路上呢，小林还碰到了小区里的几位阿姨，他们也是拉着小车然后奔向菜市场。 这是要大采购啊。 哎，这一路上他们是一边走啊一边聊，还讨论起了这个菜价。他们就说啊，这雪下的天又冷了许多，估计这菜价还是会涨起来。 会涨吗？ 到了菜市场，小林他就到处比价呀。不过这个商贩们的价格也很统一，西红柿4块钱一斤，韭菜11块钱一斤，红萝卜1.5块一斤。 这没有比较，也不知道这是涨了还是跌了呀。 于是小林就暗暗在心里拨弄了一下自己的小算盘。他说除了红萝卜没涨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贵了3-4毛钱。 一看人就是过日子的人。 还有一位买菜的阿姨啊，也摇了摇头说，哎呦，进入冬天了，这菜价就是要涨起来啊，每个月的花销也要多起来。另外一位阿姨说，这该花的还是得花，不是？ 是啊。 一位卖菜的这个商贩就说，这可不是该涨了吗？这冬天了，冷了吗？从此之后这个菜价就开始往上涨了，到春节的时候会攀上一个高峰，到了明年的4-5月，这菜价才会开始有下落的迹象。那么这位商贩就举例说哈，越往后这个叶菜涨得越快。另外还有一些非大陆菜会涨得比较厉害， 比如那种稀奇古怪不太常见的蔬菜 啊。那他说快过年的时候，这个韭菜能涨到20-30元一斤。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怎么进货了，因为这买的人也少了，毕竟还是贵嘛。一场初雪可以说让很多市民非常的惊喜。那么菜价会不会因为下雪涨得更快呢？双井附近的一家菜市场的这个商贩就说啊，由于菜都是下雪前进的货，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菜价会不会涨得快，但是他肯定的是肯定要涨，现在菜价都是一天一个价，涨多少真不好说。那么作为这个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的刘通告诉记者说，这一次下雪不会对菜价造成大的影响，因为雪量还比较小，并没有造成这个交通堵塞。但是呢，要是雪下了20-30厘米了，那就会对菜价有明显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这个高速路会封路，菜进不来。另外呢，刘通也表示，现在的菜价上涨是正常性上涨，和下雪关系不大。 对，它有涨的时候，它就一定会有降的时候。这也不能叫涨，只是说这季节性浮动，到了秋冬啊，尤其是像咱北方的城市啊，这菜价肯定会达到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的高水平，而进入夏天的时候，它也自然会降价，进入一个相对来说的低水平，这都是正常现象。 是， 我还是那个阿姨那话说的，那太地道了，对吧？这该花的不还是得花吗？要不然咱赚钱干嘛？而且 自己吃的嘛。 说实话，也没有涨得多夸张，说老百姓买不起菜来了，是吧？而且我觉得啊，现在这个公路运输业越来越发达，物流业哈、也越来越完善，我相信这个菜价肯定会这个就是不会出现大家像那种这菜已经涨到我舍不得买， 不可能太离谱， 绝不至于的。所以该吃啥吃啥。再说了，你说现在买什么不比买菜贵呀？你比方说姑娘这打扮的花裙子，这个漂亮的鞋子、衣服、包，这加上化妆品，男孩子那些打打游戏、充个 Q 币什么的，是吧？再有不良嗜好的和这个抽点烟什么的，哪个花销不多呀？所以真相比起来，咱正常老百姓的，比如说菜呀、肉啊、蛋啊、奶呀、米啊这些价格，还都是非常理性和合理的，是吧？ 是， 哪儿省都省出来这些，千万别让咱嘴亏着了，是不是？ 昨天上午8:30啊，市民柴女士在地铁13号线西二旗站乘车的过程当中， 嗯， 她被卡住了。 被卡哪儿啊？ 她被卡在车门和屏蔽门的空隙之间。 哎呦，怎么办呢？那最后？ 哎呦，这柴女士，哎呦，当时太吓人了，幸好有乘客及时就呼喊，并且堵住其他车门， 哦， 这才避免了更大意外的发生。 太危险了，怎么回事啊？到底是？ 柴女士说啊，昨天上午啊，她乘坐地铁13号线西直门开往东直门方向的列车， 嗯， 列车呀到达西二旗站正常上下乘客的时候，突然这车门跟屏蔽门就关了，导致她一下就被卡在两个门的空隙之间。 嗯， 她说啊，当时啊，我前面只排了2-3个人，我正跟随前面的人进入车厢，这车门突然就关了。 哦， 我就感觉啊，我胳膊被屏蔽门卡住，我下意识的动了一下，后来这前后两个门都关了，我一下就被卡中间了。柴女士说啊，事发的时候她也被吓坏了，慌乱之中啊，只看到身前的车厢内的人堵住了车厢的门，然后使劲喊开门。站台上的乘客也在喊开门开门，然后这个门就被打开了。 哦， 这柴女士赶紧就往外跑啊，她说我隐约呀看见了有个穿黑色棉大衣的人，也不知道拿着是伞呢还是棍子什么东西啊，就别着前面的车厢的屏蔽门不让关上， 在帮他。 是， 嗯， 这柴女士还说呢，虽然呢这次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事故，还是希望地铁方面能够做好检查和检修，及时呢排除系统和故障，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这话说的没错。 对此呢，北京地铁公司的官方微博也回复说啊，已经将情况记录并且反馈给了车辆部门进行调查。此外呢，北京地铁乘务中心证实了这个情况。车门跟屏蔽门呢都有自动二次开闭和防抵押功能。 嗯， 事发的时候，列车司机通过监控显示器确认有乘客被卡住，才操作再次将列车门打开，车还没动呢。 嗯， 另外呢，我们的安保人员啊有身着黑色大衣的。地铁13号线西二旗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早高峰期间客流量比较大，站台上都安排了工作人员，遇到情况呢会积极的协助处理。此外呢，广播呀也会不间断的注意这个，让通知乘客啊要注意乘车安全。 嗯，看来是一个机械故障，但是好在他们当时就已经是发现问题了，无论是这个列车乘务员呢，还是这个在站台上的安保人员，还有这个乘客哈，幸好这件事发生了之后是有惊无险。 对，大家伙儿七手八脚的赶紧合力帮忙是吧。 嗯， 不过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因为地铁的信号故障啊，包括系统故障啊，出现了等等这样危险的情况的时候，由于站台上可能乘客数量太多，然后这个工作人员的数量也不够，包括视线可能也受到阻碍，发生了一些事情呢，可能没有得到工作人员的及时救助。后来北京地铁方面不是也都加装了那个2层3层台阶的那个工作人员瞭望台嘛，是吧？ 是。 所以呢，也是希望咱广大市民在乘车的时候，首先呢要遵守乘车的秩序，配合工作人员的安排，告诉您上车的时候就上车，不要拥挤就不要拥挤，不要倚靠屏蔽门就不要倚靠屏蔽门。不要攀爬人家那个瞭望台阶的时候，咱就遵守规则是吧。 嗯， 出了问题呢，大家伙齐心协力帮忙，也互相理解。还是希望呢，咱们这位柴女士啊身上没有受到更大的伤害。 嗯， 如果后续呢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和需要的时候，也希望地铁的相关部门能够做好事后的赔偿措施， 是 吧。 嗯， 还是祝愿大家啊出行平安。 昨天早上，一名7岁的男孩啊，我们在这儿就给他化名叫默默哈、啊。 嗯。 因为罕见的颅内静脉窦血栓出现了昏迷的症状，从沈阳进京治疗。那么救护车呢，早上8点多进入北京地界，但是因为这个雨雪天气啊，多个进京路段都出现了拥堵，家长无奈之下求助媒体，通过交警的协助，路上的车辆纷纷给孩子让出了一条绿色通道。50分钟的车程，孩子顺利从白鹿收费站到达儿童医院。目前呢，孩子转院至宣武医院接受救治，准备手术，情况相对稳定。刘先生说啊，应该就是孩子的父亲，说无奈之下，他当时想到了求助媒体。 嗯， 他说早上8点多，救护车从白鹿收费站进入北京，我们和这个交通广播电台联系之后呢，他们帮我们联系了交警。记者也了解到，北京交警得知消息之后呢，立刻组织警力啊，接力护送救护车。一路上救护车啊一直在走应急通道， 不仅仅是警车，还有很多的这个私家车啊，也在沿途帮他们让路，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路畅通都是北京好心人的帮助。 像这样暖心的故事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哈。 嗯， 还记得可能每年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需要这样的绿色通道，紧急的爱心接力，好就好在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当中都能看到咱们热心的北京市民当仁不让的身影。 是， 所以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啊，热心的北京市民还是为这座城市点起了一盏又一盏温热的爱心之光。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您今天啊身上穿了几件啊。 嗯， 二马说啊，我今儿就穿了一件 T 恤衫。 嚯， 屋里我们家暖和给力呀，舒服，晚饭再喝碗疙瘩汤，吃着臭豆腐那叫一地道。 这确实挺香的感觉啊， 真是让人羡慕呀。 啊，张小辉说，我今儿穿了三层，已经把羊绒大衣穿上了 啊， 现在在家穿了四层，好冷啊，扛不动了，不喜欢空调的感觉，也顾不得啊开开了。 在家里反而比在外边穿的多是吗？ 啊， 估计可能是在来暖气之前啊，屋子里这个还是比较难熬的。您有没有什么像这个家用的取暖器什么的？ 对， 反正不行就多喝点热水吧。 嗯， 马上就要来这个集体供暖了是吧。 嗯， 娟子1955说，我不让自己冻着，上身啊高领纯棉衫啊，再加上紧身的短款羽绒衣，出门呢在外穿长款羽绒服，下身穿保暖裤，脚上穿旅游鞋，最后啊脖子上再围上一条花丝巾。 嗯， 很暖和了。今天晚上空气还好，晚饭之后啊就穿着这身去海淀公园走上三圈。 这身光从他的文字描述啊，不光暖和还好看，估计 是吧。嗯，够严实的呀。 是， 而且这个确实啊，尤其是女性朋友要注意这个对于脖子呀颈椎啊上呼吸道这方面的这个保护啊。 嗯， 这年轻姑娘爱穿那个露背露胸装，现在可是不行了。 天冷了就算了啊， 该系围巾得系围巾。 嗯，那是花开说啊，说不算内衣的话啊，穿了毛衣啊，毛背心儿。 哦， 啊，外面还穿了一件呢子大衣， 不少， 但还是觉得冷，觉得该穿羽绒服了。 不过确实哈，现在这预报天气的软件啊，都提醒大家着装的这个建议啊，应该穿冬大衣了。不过这个现在这气温也就0-1度、2度这个样子，最低气温可能明后天呢可能会到-1度这样。 嗯， 还真是应该把羽绒服拿出来，该准备穿上了，是吧？ 是是是。 不过现在在大街上来看看，尤其是地铁里啊，真是穿什么的都有。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就经常能看到类似于俩季节的人走一块儿啊。 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知冷知热都得在自己这儿是吧？您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此时此刻您今天身上穿了几件啊，穿的都是什么呀？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聆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78岁的梁老爷子呀，花了10万块钱办了一张亲人公社的会员卡。 哦，干嘛用的呢？ 人家业务员啊特热情的介绍，你老两口能带这个就去海南享受候鸟式养生养老。 哦， 可是这梁老爷子办了卡的时候挺开心，可是发现现在啊自己这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坐飞机了。 哦， 飞机坐不了怎么候鸟养生啊，是吧？所以啊他就跟人家这工作人员申请，能不能把钱退给我，退款吧。 是啊， 结果却遭到了各种推诿。今年8月16号啊，老两口跟这个亲人公社的业务员签订健康管理服务协议书， 嗯， 交了10万块钱就成了这公社的会员。 根据这份协议书啊，老两口可以享受5个月的亲人公社养老基地的居住权 哦， 并且啊还能享受饮食调理、经络调理等服务。 这基地在哪儿啊？ 人业务员说啊，这养老基地不在北京，在海南。 哎呦， 一年四季如春啊，那是一家5星级的疗养院，各方面设施都非常好，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那是真不错哎。 一想这大冬天呢，到南边去这避避寒， 嗯， 太棒了是吧？ 是啊。 所以啊，这老两口兴冲冲的就签了合同。可是啊，这合同签完之后没多长时间， 嗯， 梁老爷子就发现这体检的时候啊，尿液当中红血球增多，膀胱癌呀、有复发的迹象，腰椎神经受压这些症状都出现了。 哦， 大夫跟他说，您现在啊可能已经不适合那个所谓的候鸟式养老了，而且您现在这身体状况连飞机都坐不了。 哦， 医生跟他说啊，这情况，这您赶紧那该退钱退钱，该退卡退卡，别抱有侥幸心理，硬去了啊。老人没办法，无奈呀，只能向这公社说：“您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钱退给我呀？” 对呀、啊，去不了， 我这去不了了、 哎、 是吧、嗯？然后人家那边就是说不行，反正梁老爷子说啊，每次他们都说经理不在，做不了主。后来又说啊，要退也行，只能退70%。再后来就干脆就是一分都没有， 这不合适吧？ 10万块钱的钱，10万块钱的卡，退不了，这一下就成两位老人的心病了。 嗯， 10月初，梁老爷子亲自到这个公社的办公地去了一趟，还是没有结果。再后来啊，老人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连接都不接了。老人的子女也说啊，这个不能老让老爷子前去跑啊、 嗯、 他们也曾经去这个公社啊交涉过，但是啊这事儿也没给办成，气倒是没少受。 怎么着呢？ 说每次沟通啊，对方说话都特难听，好像是说我们这些当儿当女的不愿意给老人花钱似的。 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老人的儿媳妇向女士说啊，办卡之前呢，老两口被人家邀请到这个百花山玩了3天，回来之后啊就对那个活动宣传的什么健康管理呀、候鸟式养老啊这些概念给着了迷。 嗯， 把业务员叫到家里来办的卡。现在看起来这协议书上的服务内容呢都是简单的体检，没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啊这合同上面确实有这样一条，说本协议生效之后一律不允许退卡的规定。现在啊子女们拿着这份合同就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有霸王条款的嫌疑呢？ 嗯， 人家孩子还说呢，我就不明白了，老人身体不允许出行，怎么要求退款就不行了呢？ 确实是啊，你说这也不是说是这个无理取闹，这老人现在身体他确实是不允许他进行这样的一些旅行。 嗯，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问题了，其实跟你们沟通非常合理的原因告诉你，我们觉得应该顺利的把钱退了， 是吧？而且这事儿也要确实说啊，我们这边有成本，老爷子飞机已经坐了，我们这房子已经给您订好了、 嗯、 您说对对对，我们肯定要赔钱，那咱要是把这些都说明白了哈， 是啊， 咱该按什么程序扣多少多少钱，每一部分是怎么扣的哈，退一还一部分给人家，咱留一部分，这是双方可以协商。您说人家也没耽误您什么事儿，当时8月份签的合同，人不到10月份，1个月9月份的时候，人家商量说退款的时候、 嗯， 您就是这百般推诿的态度，退倒是不退，给一通快话啊，是吧？凡事都要按章程来办，而且就是按章程来办的时候，这谁家爹妈教出来孩子那么不会说话呀？什么难听的往上招呼什么，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而且这条款到底有没有效？我觉得可能还真是要打一个问号呢，是吧？ 嗯， 所以说，遇着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大家心里有疑问的时候，一定不能妥协退让。这您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而可能会助长他们的气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在不行，咱运用法律武器。哎呀，咱有律师啊，是不是？ 去年5月份啊，张达芳女士怀孕了。 哎呦，好事儿啊！ 对呀、啊，这个消息就让他们小两口特别高兴。为了能给这个妻子一个更好的环境呢。他们两口子就从老家四川达州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大医院里啊，张达芳进行了相关的身体检查，结果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声霹雳。 怎么了？ 让这对小夫妻感到很震惊。首先啊，是这个孩子他是没问题的 啊， 但是母亲也就是张达芳女士的身体状况却不太乐观。 怎么了这是？ 她患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而且这个医生也觉得不知道这个孩子还能不能要。这是他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诊断，每提起这个病症啊，这个张丽啊都会哽咽起来。 嗯， 他还记得这个查出病情当天是姐姐的生日，一天晚上呢，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嗯， 原本是准备了一桌好菜，可就是因为这个张达芳女士患病的噩耗，一家人整晚都没动筷子。 张丽就带着这个妻子咨询了很多专家，说自己的妻子21岁啊，专家说她年轻，生孩子问题不大呀。几经犹豫，他们两口子决定把这孩子要生下来。 嗯， 今年的2月16号，张达芳女士顺利的诞下了一名女婴，母女平安，这全家人的心呢也都放了下来。可是张丽一想到这个妻子之前的诊断说有先天性心脏病，仍然不敢有一丝松懈。这小两口没回老家啊，陪着妻子继续在北京休养。 嗯， 上个月张达芳突然觉得不舒服不适，胸口疼痛的症状也是越来越频繁，丈夫张丽呢就赶紧把她给送往医院。可就在半路上，张达芳便瘫倒在地，四肢失去了知觉。医院诊断呢，妻子张达芳的心脏出现了感染，心脏里还有个东西，但究竟是什么他现在也不知道，感染又是多危险的事儿，他更不敢多想。医院建议呢，他带妻子到这个协和医院进行手术。 嗯， 那个情急之下，张丽就拨打了这个999急救车，就把张达芳送到了协和医院。因为张达芳的这个情况已经危及生命，这位年轻的母亲是直接进入了抢救室。张丽的双眼红肿，她说啊，到现在已经10天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白天晚上都守在这个抢救室的门口，一刻都不敢离开。一方面是因为好几天没有睡觉，另一方面呢，她总是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默默的流泪啊。 嗯， 虽然丈夫张丽每天都守护在抢救室外，可是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探视时间能见到妻子，只有这半小时才能感觉到希望，能和妻子在一起说说话，鼓励她，也鼓励自己。他说啊，妻子现在很脆弱，总是哭，他知道妻子最舍不下的就是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帮帮他们一家，让他们闯过人生中这最难的一关。 就是因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起了纠纷，导致啊两个小伙子互相对骂撕扯。 哎呦， 其中一个人居然从车上拿出一把刀，把对方给砍伤了。 拿刀出来了。 1990年出生的王某啊是北京人。王某说啊，事发的时候，韩某啊坐在另一辆红色的轿车的副驾驶上，就因为这车啊俩车差点刮上，所以啊这韩某啊就在车上对他和他朋友进行辱骂。 这不应该。 后来啊这来气了，这谁怕谁呀？ 嗯， 他就把对方车给别停了，下车，来下车，咱理论理论。 嗯， 下了车我们俩就继续对骂，骂着骂着，没想到他先动手打了我一拳，我一听我来气了，我上车我拿了一把刀，我砍了他后背一刀。 我天哪！ 王某说啊，这个砍人的刀啊，大约是50厘米长，这刀啊是切西瓜用的那个片刀，那大长刀啊。 嗯。 砍完韩某之后啊，这个他就赶紧跟朋友开车逃跑了，并且啊把这个凶器刀扔进了河里。不过受害人韩某在法庭上表示啊，当时啊他是正带着他同事练车呢，而且是对方闯红灯在先，所以这差点两个车就撞一块，这才起了争执。 嗯。 韩某的代理人说啊，我们提出了20万的赔偿要求，但是被告人家属只同意支付15万，而且就到现在一分钱也没见着啊。王某说啊，这个不是不愿意给赔钱，而是你们这提出的赔偿价格太高了，对不起，实在没法满足，这才就没有就赔偿问题谈拢。昨天呢法院也没有宣判此案。 这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你从车里摸出一把长约50公分的西瓜刀，您一定不会凑巧就是卖西瓜的吧？ 所以这也不是变魔术啊，这事儿跟说实话啊，跟路怒没什么关系 啊。 再生气也不是谁说摸出一把刀就能摸出一把刀来的 啊。这赔钱我觉得不高，没拘你，我觉得都是轻的了。 而且这管制刀具，说实话挺可怕的，什么人好模好样没事随身揣那么一把大长刀放车上啊，是吧？ 这得有多不安全感啊，都多没安全感、啊。 而且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就习惯我身上我带的防身。您还真别说啊，您觉着用这种危险的利器能达到防身的作用，您没想到如果一旦真发生什么，您要不是练家子哈，没想过这东西万一旦要是被对方被歹徒给抢夺过去，受伤害的很有可能是您自己啊，是吧？ 嗯， 所以说这些管制刀具啊，说实话您尽量还是不要随身携带啊， 没错， 身上别带这些东西。而且再说回来，这个小刮小蹭啊，这很正常的事儿 啊， 刮了车咱按程序，这谁全责谁赔偿的，咱缺好证据不就完事儿了，是吧？ 嗯， 骂什么骂呀，骂着骂着还动手升级，这上小学上幼儿园的时候没老师没教着这个打架骂人的都不是好小孩嘛，是吧？不好好学习，不懂礼貌，而且还不守规矩，这事儿我觉得应该反思。 嗯，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啊，关注到这个人叫王先生。 王先生就说啊，说自己花钱租的停车位始终被其他车辆占着，并且一占就是三个月，自己家的车反而却没地方停了。 哎呦，这还挺委屈的 啊。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这位王先生居住的朝阳区农光里七号楼前。小区内和这个农光路边啊，都画有一些这个车位。 嗯， 王先生租下来的车位就位于小区这个栅栏外的农光路南侧。 嗯， 他就说啊，这两个车位它都是我的，旁边还写上了车号。 啊， 但这两个车位上停放的车辆，它都不是我们家的。其中啊，一辆银灰色轿车三个月以来一直在这儿停放， 停了仨月。 对，王先生联系过车主，人家也挺客气的，说哎呦不好意思，我这车坏了，我得换个电瓶，我就开走 啊。这个正正好好就换人车位上了。 对， 嗯， 但是呢，说完这话也是好几天了，没人管。另外一个车位上呢，停着一辆白色的轿车，王先生说这也是我们家车位，却停着别的车。那现在王先生自己的车就只能在小区外啊插空停放。王先生就说哈，自己是在今年的七月底交纳的车位费，每个车位每年1400元。发现车位被占之后，他多次跟这个停车管理员联系。 嗯， 停车管理员虽然每次都口头答应说哎我帮你找车主， 嗯， 但至今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仍然没有实际效果。这灰车啊始终停在自己的车位上，另外一位车位啊，另外一个车位则经常被外来的一些车辆随便占用。 嗯， 王先生再次与停车管理员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还是说，哎呀，我们会尽快通知车主挪车的，并且表示将王先生的这个租期啊顺延三个月。 这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哈，这始终得不到受力啊。这说实话，人家态度还是挺好的。可是光态度好不行啊，您得办实事啊，是吧？ 啊， 不管是对方车主也好，还是咱这停车管理员也好，口头上答应再漂亮，您得实打实把这事最后给落实了呀，是吧？不过呢，我还是觉得王先生挺君子的， 是 吧？ 是是是是是。 三个月以来，说实话一直受这窝囊气，但是呢，人家还是选择这种能沟通的方式，咱 没错， 本着这种办事的态度，咱解决事儿，咱不选择那种这个你不道德我也不道德的方式硬碰硬和或这个以怨抱怨，是吧？ 是。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一点，这王先生身上还是有这个闪光点的，不过还是希望啊，也别辜负了人家王先生身上这君子之风，是吧？大家伙都做君子，这社会是吧？咱周围的环境，这我觉得就是相当的和谐，而且你就说实话，这1400块钱，我觉得稍稍有点亏，对吧？ 嗯， 稍稍有点亏，希望王先生这事儿能够得到尽快谨慎的处理吧，哈。 嗯， 大家伙也都自觉一点，那个该是谁的车位就是谁的车位，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今天身上穿了几件？不安不心说，我们家有暖气，22度，一个字舒服，俩字儿这是。 嗯， 他说啊，看着窗外彩叶纷飞，哎呦，看着咱是暖意融融啊。 嗯，真好。 嗯， 小罗说啊，密云山区冷，我穿了4件衣服。 哦， 保暖衣、毛衣，还有薄棉衣、秋衣。我们家都双暖气了，家里不冷。 那也是没少穿哈。 嗯， 实在人说，我今天没出门，但是啊，在家里除了吃饭穿棉外套，剩下的时间就是躲在后被窝里，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呦，冷哎。 嗯，另外这儿有一个妖狼说啊， 嗯， 昨天我就穿了一条裤子、长袖和薄外套，把我给冻的呀。今天果断穿了秋裤、毛衣呀。 这是知冷知热哈，大家伙呢都能及时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我觉得这也能让家里人更加放心了， 是 不是？ 知冷暖， 知冷暖哈，还是祝愿大家伙啊都能够度过一个这个温暖而又祥和的冬天。不过这样的季节里，真的说窝在暖意融融的房间里啊，和家里的人喝着茶、看看电视哈，聊聊天，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郝阳，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明天见， 再见。 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